着我，或用情太真，早分不清真相。当你把一切全做到他希望的模样，答应真的是十几次承诺过那些话，说的没有错，我相爱的人受些苦又何妨，他爱不爱你想一想再回答。 来自莫艳玲翻唱的《好男人》，这本来是一首糙汉情歌，可是莫艳玲这么一翻，居然是特别的小清新，完全的反转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一首这样的反转翻唱，只不过这个反过来的方向和刚才不一样，这是把一首本来比较文弱的歌翻得粗糙起来。我们来听到的是迪克牛仔翻唱张信哲的这首《爱如潮水》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。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展示放纵的滋味，